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昨天完成民进党总统初选参选登记，蔡英文总统多次强调将在本周出访前前往中央党部登记初选，不过民进党内年轻世代已经等不及，今天下午2点半将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代表蔡英文领表。英系出身的新北市议员前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就透过脸书点出赖清德宣布参选之后基层产生的集体焦虑感，下午号召党内公职代表、各县市的市议员，包括阮昭雄、江兆国等人前往民进党中央代蔡英文领表。赖清德确定参与2020总统大选党内初选之后，今天重申支持特赦前总统陈水扁。他说，不只是他支持特赦，前台北市长郝龙斌、星云大师以及很多蓝营政治人物也是。民进党赢得台南市第二选区立委补选，遭到质疑前总统陈水扁支持立委当选人郭国文，目的是要赖清德选上总统之后特赦他。赖清德今天表示，这样子的猜疑是没有必要的。赖清德说，陈水扁在台南立委补选扮演重要角色，他感谢以及肯定是人之常情。他过去都是主张特赦陈水扁，因为是审判过程不正义，何况陈水扁也已经被关了6年。外交部今天举行台美共同成立印太民主治理咨商机制记者会，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黎英杰共同参与并且致辞。李英杰说，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基于美国一中政策三公报一法来执行，他相信美台合作倡议是跟台湾的合作，不该考虑到中国的因素，那是另外一个议题，美台关系不应该视为对中国的挑衅，我们对台湾有稳健关系是我们相信的价值，不该跟中国混为一谈。李英杰说，机制将在每年举行，一年在美国华盛顿，一年在台北，这个重要的新论坛将作为美台之间的定期交流平台，让大家探索不同的方式，在印太区域增加合作，一同推动计划，以协助其他国家应对眼前在治理方面所遇到的挑战。首次会议预计在9月在台北举行，届时美方将会由国务院民主人权以及劳工事务局的资深官员率团来台参加。六福集团旗下近50年历史的六福客栈确定将申请重建。六福集团策略发展总监邹允中今天表示，已经在3月初向市政府以危险老旧建筑的名义申请重建，等到主管机关核定开发容积之后，将进一步讨论开发的方向以及投入金额。不过邹允中指出，一切开发细节都还没有定案，大方向确定将会朝向商办以及饭店合一开发。在去年六福皇宫结束营业之后，邹允中说，谷底已经过去，今年以来各个事业体无论是六福万怡、六福村以及六福庄等都比去年表现好，集团内部目的设定全年将转亏为盈。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0.38点，来到1051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48亿。美国股市周一涨跌互见，台北股市在突破年线大关之后重新整理，早盘波动幅度同样缩小，指数开盘下跌15点，盘中一度震荡走低，不过在 5G 商机期待下，散热族群重启涨势，带动大盘指数拉回，中场小跌0.38点。 日本日经指数现在是下跌20点，来到21564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点，成为217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1点，成为30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1点，成为98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点，来到2938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31点，成为3212点。位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近郊的波波卡特佩特火山，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1点多爆发，是近年来最猛烈的一次喷发。外国媒体报道，波波卡特佩特火山突然喷发，爆炸声震撼了邻近的房屋，碎片向外喷溅，同时火山灰冲上了1200公尺的高空。当地政府发布2级黄色警戒，呼吁民众尽量的不要外出，避免接近火山口12公里的范围之内。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距离墨西哥市只有70公里，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近年来多次出现小规模喷发，这次喷发是近年来最猛烈的一次。今天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马祖云量偏多，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以及西半部地区容易受到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工商服务，各位听众朋友、父老乡亲，大家好。阿公阿妈拢在讲，家因阿讲话拢未通，因为即马因阿的台语是土，半句台语拢听无，真正是讲甲好伊捌，目头好拍干。我讲乡亲啊，老师有在讲啊，今年听方南强台语讲堂，家己讲俗语，佮互你学台语，阿公阿妈拢欢喜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互你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面心情真正有影寒，风这大，你也真正拢无心肝。阿妈，准叫你若无眠，喊我搬一出电影，咱就行到这位船渡煞。阿妈，行到淡水的海岸。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相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搁伤心，莫搁我这爱你。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又来到我们每周的这一天，有华语的新歌，还有旧歌，有经典，还有大家等一下的青春之歌。今天我们的玛丽女神、广播女神呢，去外景中，让我来陪大家。接着下来之后，好像有蛮多刚好都是遇到今天，就是每一周的今天，会是玛丽的三国志中。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一些好听的华语新歌，一些经典的好歌。刚刚听到 Mayday 五月天《志明与春娇》，这是一首新歌了。 你跟他怎么了？ 来自于 Howard 许书豪跟萧敬腾最近的合作，这个合作也是很妙，在去年的金曲奖呢，很破格的、很破天荒的、很别出心裁的、很新鲜的，找到了萧敬腾来担任主持人。之后呢，在这个颁歌王奖的时候，他就特别介绍了许书豪。可能那个时候很多人不知道许书豪，但是呢，萧敬腾叫他一声哥，哥兄，于是出了这首歌，叫做《别再叫我哥》。 有事都跟我说，别往心里吞。要是有可能，我会一直等，多想告诉你。再叫我哥，我比较想当情人，写给你每一首歌都是有史无名的风格，当你生命中的过客，为何对自己如此残忍？我多想告诉你，不要再叫我哥，我比较想当情人，为紧闭心门，就是为了等到那一刻，把你当作我的恩人。 说，别往心里吞。若是有可能，我会一直等。多想告诉你，不要再叫我哥，我你只想当情人。写给每一首歌，都是有始无明的风格。做你生命中的叫我哥，我一直想当情人，为了能紧闭心门，就是为了等到那一刻，把你当作我的自然， 来都换个名字， 别再叫我哥。 我说出了真心话，白天变得更复杂。 只是个想法，反正你也没有想到。 多想告诉你，为了你紧闭心门， 就是为了等到那一刻，把你当作我的。 别再叫我哥，我不想要再当你的哥，我想要当你的情人。话说呢，现在大概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真的是平常就会叫人家哥。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第一次，那种哥不像是以前我们说，比如说看到了要算长辈吗？我想看知道怎么讲，看到同事。然后比自己年长的同事，然后比如说某某哥、某某哥这样子，会加他的名字再加哥这样子。可是不是耶，他们直接就是单叫哥，也不需要知道你的名字，我直接叫你哥。上个礼拜我配音第一次遇到一个年轻的导演，然后他也是配音的时候大部分会称配音员老师，然后就感觉很 formal， 很正式，然后距离很远。然后第一次被导演称哎哥，我们再试试看。我已经送上这一位歌的这一首歌，我们也认识他弟，他是 AC 周雨天。 曾来不及的告诫，我爱你的一切还不想说再见，你微笑的又指尖紧紧戳着我的肩，从前的你秘密在我脑海里。Yeah, 记不记得小时候想你递的情书，那年情人节我邀请你来我的别墅，当你点头答应我的时候，我向天发誓我会对你好到你上天后。Hold up, now where did you go? 怎么短短几年你却牵着别人的手，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我有多么爱你，那时我爱你爱到胜过爱我自己。结果你这么做，你把我的心敲碎，这份单纯的爱就这样被浪费，你用真心加爱把我灌醉后却狠狠离开。但亲爱的，那不叫爱情，爱情爱你，曾经我那么爱你，曾经爱你，你爱上你的一切，曾来不及的告诫，我爱你的一切还不想说再见，你微笑的又指尖紧紧戳着我的肩，从前的你秘密在我脑海里，擦肩而过你的发香，记忆里始终挥之不去的那声音，让我复习你的优雅。从前的你留在回忆，现在的你依旧美丽，甜而不腻，在我的脑海里。 再见，你微笑的用指尖轻轻戳着我的肩，从前的你在我脑海里。 他是 Eric 周兴哲的哥哥，亲哥哥 AC 周雨天。这首歌叫做 You，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脑海中的世界，能量永远不停歇，让梦之舞，爱之夜，渴望就近在眼前。脑海中的世界，那是我的昨天。脑海中的世界，那是我 待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今天想吃香煎鸭胸，饭后再来点法式苹果塔。我在高雄的法国蓝带学院实现我的厨艺梦，无论是经典的法式分子料理，还是精致甜点，都能与正宗蓝带主厨近距离学习。随堂同步中文翻译，没有厨艺经验也能报名。九个月取得蓝带证书，请拨07-801-0909或上网搜寻蓝带厨艺学院高雄校区。 浩瀚的宇宙回荡一个温暖的声音，王大文一直守候在你身边。 我属于最国际太空站，要我永远都在你的身边。 王大文自转回归单曲《国际太空站》，3月15日数位发行，环球。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们是 有感觉， 搞不懂属于你的祖先叫什么，气还要听你解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神秘的人。 喜欢你就是起点， Make a wish 梦会实现。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对你有一点想念，放心里面。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开心的笑，开心的飞，最想飞过你身边。 上的话， 嗨啊， 嗨，是梦的使者， 要把青蛙带来。 今天星期几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还是 Saturday？ 今天是你的 Happy Day 吗？听到的歌曲来自宇恒，《好久不见》。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见到的，我是欧马克，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新歌呢，来自我的球友，他是 Red， 他是吴世宏，这首歌叫做《关于爱上你》。 有太多太多的喜欢，不知道怎么说出来，我还在犹豫怎么告白。你的视线突然看过来，我的心跳突然慢一拍，你笑起来总是这么可爱。在睡梦中辗转听到一则带有甜味的消息，像是一只猫咪小心翼翼不着痕迹靠近，没时间让自己怎么在意，原来是那些关于爱上你。那么多的美女给你这类酸甜，那也偏偏撒点力。 Baby baby baby， 我真想着你，想听到你的声音，才明时阵才会点你心病。如果把对你的感觉用一句话描写，那些喜欢的句子都不够描述你的美。我们之间单纯而透明，缓缓的由远而近，你希望跨过熊碎红巾，在我心中深深烙印，总是难以说明，把关系说清，这是小小在内心茁壮的爱情。中辗转听到一则带有甜味的消息，像是一只猫咪小心翼翼不着痕迹靠近，会是谁让自己这么在意，原来是那些关于爱上你，那么多的美女眼泪在那酸甜奶爱偏偏撒的力。回到现实面，每天早上都一杯拿铁，再配上一根香烟，在生活加上些点缀，还在幻想着那些不切实际的电影情节，遇到心动的对象怎么还不赶快追，他嘴巴上说着说着她是你最喜欢的女生，没有任何心动，怎么知道她不会心动，难道要一直当个 loser。 Oh baby， 我只想着你，想听到你的声音，想明时阵才会点你心病。如果把对你的感觉用一句话描写，那些喜欢的句子都不够描述你的美。我们之间单纯而透明，缓缓的由远而近，你希望花归熊似红巾，在我心中深深烙印，总是难以说明，把关系说清，这是悄悄在内心茁壮的爱情。 模拟唢呐的声音，来个中西合并。接下来要进入梦幻的部分了，一连串的从刚刚的 Red 的关于爱上你之后，要来结婚段落了。现在呢是三月份，然后可能呢很多人说 April shower bring May flower， 就是四月的雨带来五月的花，然后会是 June bride， 六月的新娘。不知道今年的夏天你会去参加几场婚礼呢？结过婚以后，办过婚礼以后才知道，哇，就是办婚礼拍婚纱这些，当然一切从简就可以全部都不用，很简单。可是如果呢你有要婚纱，你有要办婚宴，那真的就是蛮麻烦的。如果再加上可能双方家庭就是有一些礼俗，有些传统要做的话，哇，那更是需要沟通，难听一点就是更麻烦。所以哦，这真是人生大事。不过说实在的，每一次呢只要有机会可以主持婚礼，当婚礼的主持人，我都会觉得超级快乐跟超级开心。因为你知道 有一点像广告配音，就是这个广告配音呢，可能是他们很努力的开会，开了一整年，不眠不休想文案，然后被推荐，然后重新改，跟业主沟通，发包给制作公司，然后去拍，花了几百万拍出来，然后最后才到我的手上，然后我配音，然后配出来。所以你就知道我的这份工作是有很多很多人的心血所集结而成的，不管好或是不好，但至少它就是很费工的一件事情。婚礼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两家人然后非常非常期待一件事情，也花很多时间准备拍婚纱，挑喜饼，然后整个婚礼的流程，然后想要呈现怎么样的风格，然后最后要留下来当他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天，可以参与在其中。然后每次就是说欢迎新人进场啊，看看交手啊，然后倒香槟啊，说 cheers 啊，虽然这些东西很制式，可是主持这个活动就是可以感觉到那种满满的洋溢的幸福感，真的是很快乐。 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something dumb to do. Hey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 Who cares,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火星人 Bruno Mars， 这首歌曲就是 Marry You。 说到了婚礼啊，其中呢有些小细节，包括了婚礼的音乐、婚礼歌单的选择，像刚刚那一首就是非常非常常见，然后呢又开心，但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取舍，就是哦到底要大家都会唱都有听过的，然后那些歌手也就是很明白明目张胆，就是我就是要做一首商业然后让大家婚礼用的歌选作我的婚礼音乐呢，还是我要选一些就是可以展现自己品味的，就是我自己喜欢的音乐，可能没有那么大众，有点冷门的，然后这中间你要拿捏一个平衡，因为也许你真的放一些你很喜欢的歌，可那些歌可能不合时宜，就可能很多情商在其中啊，或是有很多跟婚礼的喜庆不太搭嘎啊，或者是他真的太独立太 indie， 大家都没有共鸣没有听过，场子也会变很冷。那如果用得很流行很 cheesy，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听过，又会觉得哦这个新人哦那这首听过了啦，我今年要参加五场，每个歌单每一首都听过，这中间你知道流行跟自己，流行跟自我，然后再有品味跟就是大众化当中那个拿捏也是蛮微妙的 Celebration. 너와나의영화속히로인 is you. Little spoiler. 넌나의신부 You're never wrong. Girl,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Cause you are my peanut. 너 是我爱你最好的方式。 算一算我们俩的不同，你都说你能接受，我也努力过试着了解你感受。一首歌若唱到了最后，是不是代表就能天长和地久，爱不再为谁停留。这条路我们走了那么久，到最后却还是回不了头。是我无心回答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胡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看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容易走到老， 歌制造机走出幕后，谭志华首张全创作专辑《感情用事》，深情主打《是我不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德国旅游专家尚选旅游邀您春游德国，莱茵河畔游船品酒，国王湖秘境寻踪，春日赏花搭配皇家美馔白玉芦笋，20多年丰富经验，专业导览，业界指标，去德国找尚选，2712-5511。 中国好歌曲，陶喆战队《飞十号》首张创作专辑《天方夜谭》， 就在那一瞬间。 诚品音乐会，3月23下午4点，诚品信义店；3月24下午3点，诚品敦南店。海蝶音乐，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闪躲放进我怀抱，轻触电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真以为不求回应的付出不留遗憾，却可以隐瞒人的心总贪婪，无力承担你只是不喜欢，要记得我爱过，也记得 Yeah.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慢慢说 Murmur Show 的新歌，这首歌叫做再见快乐。好的，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这边要暂时的再见，不过下个小时是大家的青春之歌时间，在这个飞碟联播网的大平台上面又可以听到大家青春故事跟青春回忆了，非常的期待下个小时你的电话。现在要送上这首呢也是新歌，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飞时号的天方夜谭，让我想到了我跟我老婆有一个 Facebook 群组，她常常看到一些奇妙的新闻就会丢到群组里，我可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她又分享了什么天方夜谭给我看。 只想纵身蓝天，没有犹豫没有抱怨，看不见用心灵的光创建神秘花园，慢慢发现，慢慢发现，慢慢点亮，慢慢熄灭。这世界只是一场无尽的幻觉盛宴，如此深渊，如此深渊，将所有的意义都改变。 最近呢我的老婆卡提亚分享了两则的，这要算天方夜谭吗，她所分享的奇闻都跟阿嬷有关系。首先呢是一个屏东嬷捡纸箱，然后呢路人网友看到了好心疼哦，转头才发现阿嬷你怎么从一台要价200多万的红色的宾士把纸箱拿出来呢，你捡纸箱但是你开红色的宾士，这 幻觉盛宴，如此深远，如此深远，将所有的意义都改变。 这则新闻在说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呢在从事资源回收的，你可能觉得他就是哦过得很辛苦，但可能他在国外有好几栋房，或是送孩子都出国去念书之类的，但我相信这应该还是比较少数的吧，就是可能有几个人是这个样子，但应该不是全部的资源回收的叔叔阿姨都如此的有钱。不过现在呢就是这些新闻实在是新闻价值蛮低落，像刚刚的这一篇文章呢基本上就是在网络上面的论坛，然后这些网友的分享抄一抄抄一抄，哎，就变成一篇文章了，就变成 一篇新闻了。那这些网友呢其实很多人在讲的时候也是在开玩笑的讲，所以记者你知道就把它剪进来选进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选到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大家这样讲说哦什么我家那边的那个回收阿伯也是什么整条街都是他的，然后这样就变一篇文章变成一篇新闻。像我昨天又被一个新闻骗了，就是说小珍什么他瘦身有成，然后什么全裸裸体泡浴缸之类的，然后萧敬腾就是很吓傻了大回说你干什么这样子，然后我就点进去看以后发现没有啊，那个他就只是一张 IG 的照片，然后下面有萧敬腾在下面留言说你干嘛，这样就可以是一篇，这样就可以是一篇新闻。然后那张照片有裸露吗？也没有啊，其实就是泡澡啊，泡澡不是每个人本来就应该要脱衣服吗，啊就他只是露到肩膀以上而已，就这样啊。 This is necessary with me, baby, you see. 接下来这个真的就是天方夜谭了。这一位老阿嬷84岁，在嘉义长期弯腰工作，然后呢年老骨质疏松了，导致呢他驼背非常的严重。有多严重呢？差不多就像是他的脸是跟地面平行走路的，也就是他的驼背几乎是90度角这样子，脚站直直的，但是他的背整个这样子平行地面，驼得非常严重。结果有一天呢，工作回家不谨慎，他撞到了家中门前的柱子，往后一摔，就是倒栽葱那样往后一摔以后，你想哇，一个九十度一摔，就感觉应该就是四脚朝天，就他的后背酸痛了好几天。去看医生，医生发现你这样一摔没有伤，哎，没有新的伤口，而且他背从此又不驼了，他站得直挺挺的。这太天方夜谭了吧。下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期待你的青春之歌与青春故事咯。待会呢，在工商服务以及整点新闻过后，我们再继续回到下个小时的青春之歌，哥哥妹妹有意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不爸不在家， 不用大力水手打扫家事，妈咪也能自己来。德国凯驰家用手持无线吸尘器，体积轻巧，仅0.99公斤，节能模式可长达30分钟的强力吸尘，轻松又干净。 不用吃菠菜，妈咪比普爸还厉害。 家用手持无线吸尘器领导品牌，德国凯驰 ，Hotra。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能霸搞这班 K， 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亏，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优福华语性别排行榜， 本周第997周第五名，慢慢说再见快乐。第四名谢震廷，不想再失去你。第三名蔡依林，消极白。第二名泰坦 Titan， 幻日线。第一名王星辰 Utopia 梦托邦。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腹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前行政院长赖清德登记参加民进党内总统提名初选，他今天在成功大学表示，他不是否定蔡英文总统或是过去的执政，但评估自己参加党内初选的胜算，赖清德说他大概有希望了。赖清德指出，他参加初选完全是基于应有勇气承担民进党再起以及捍卫台湾。他过去非常感谢蔡总统，蔡总统从2008年带领陷入谷底的民进党重返执政，蔡总统坚定推动各项改革。赖清德说，他决定参选的目的不是要打败蔡总统，只是希望让社会更了解现在的民进党以及回应社会对他的期待。对于参选的胜算，赖清德说他大概有希望，当然也希望能够接力完成捍卫台湾的使命，但决定权在国人手上。赖清德争取民进党总统提名，同样也挑战2020总统大位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指出，赖清德要参选总统是他的权利，不过赖清德大概要面对他所提过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问题。 台湾是否真的要走向台独、走向战争，这跟国民党主张的两岸和平是不一样的。朱立伦指出，国民党党内会有自己的机制选出最强的总统候选人，他会努力成为最强的候选人。他说，和高雄市长韩国瑜都有共识，初选过后，全党必须团结一致，全力支持，相互合作。国内媒体引用外电报道，阿根廷圣胡安号潜舰失事，潜舰的残骸中出现了国军雄风飞弹助推器。中山科学研究院今天发新闻稿表示，报道是不实的讯息。有关中科院各型飞弹武器系统对外国销售，国防部对产品区分以及销售核定的权责都定有明确的规范。现阶段雄风反舰飞弹相关零组件都没有外销他国，也呼吁媒体应该要善尽查证的责任，不要引用错误讯息以讹传讹，造成误解。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财政纪律法，三读条文明定，为了提升债务透明度，强化债务管制效果，中央、地方等公共债务主管机关应该按月编制公共债务报表，并且按月呢公布在政府的网站。此外，条文也明定，中央政府立委所提出的法律案大幅增加或减少政府的收入者，应该要具体指出弥补资金的来源。财政部长苏建荣指出，未来中央直辖县市政府将成立公共债务管理委员会，审议各政府自偿性公债、债务计划、债务改善计划以及时程表。中国最大网络公司之一的腾讯将进行史上最大一波管理干部裁撤行动，大约10%的中层干部将会去职。多名消息人士证实，去年12月内部员工大会之后，腾讯开始裁撤一些中层干部，主要包括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级别，有部分副总裁也被认为在中阶干部范围内。整个腾讯大约有200多名中阶干部，而这一轮调整的比例大约为10%。企业发展事业群的腾讯员工则认为，实际裁减的规模超过这个比例。这场悄无声息的人事调整几乎完全是在台面下进行，没有官方公告或者是声明。影音串流龙头网飞 Netflix 确定不考虑跟苹果合作。网飞执行长哈斯丁斯表示，苹果是一家很棒的公司，但我们想要用户使用网飞的服务观看我们自己的内容，网飞不会加入苹果即将发表的影音串流服务。而在苹果跟亚马逊的庞大资金夹杀下，哈斯丁斯也认为取得内容的成本无疑会提高，但网飞面临的强大竞争者挑战将会端出最好的表现。苹果在2016年推出数位电视 App TV， 网飞就没有加入。当时网飞的内容长 Sarandos 就直言，公司85%的开销都用于产出或购买新的影音节目、电影，苹果并不是网飞的重要收入来源。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7点，来到21566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点，成为217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9点，成为308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点，成为9829点。香港证指数下跌31点，来到2937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点，成为3211点。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0.38点，成为1051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48亿。今天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以及马祖云量偏多，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金门、马祖以及西半部地区容易受到局部雾或者是低云影响，能见度。以上新闻。 可乐大玩家陪你打卡新世界，上知天文，下知先进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呀？ 当然是世界遗产秘鲁马丘比丘啊！想一探这人间仙境，就快跟着可乐旅游，前进印加帝国，分享世界的美好。 Hola tour。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淬鱼精开始。 空中歌剧院，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 拜托，你妈过世了。 那个声音，我不可能会听错。 难道是时空穿越？怎么可能啊？ 可是你看， 我妈的日记内容变了。她说那天主持人要她穿黄色的服饰，还有这个。 夏小姐，我建议你多穿戴黄色的服饰。 天天，或许我们有机会改变历史。我妈的日记是重要的线索。 我是林东旭，在明晚空中见饰演星座专家天天，也是维纳的主持拍档。我决定跟着维纳一起改变历史。 3月30号起，全台深情点播《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现在就上飞碟官方脸书粉丝团回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好礼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Yes，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礼拜这个时候就是邀请大家打电话进来点播跟分享你的青春之歌与青春故事的时候咯。我们的电话是02-23639955 02-23639955。 欧巴的青春之歌，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哪一首歌曲让你回到过去，回到青春呢？先送上这一首《我的青春之歌》，来自阿妹妹。 好听的音乐，酷毙的 DJ， 每次都能猜透我的心情，给我节奏自由的感觉，隐藏了好久对他的好感，就在等今晚，没有谁能阻止我向他表白我的暗恋。好听的音乐，酷毙的 DJ， 每一次都能看穿我的心情，勾引我想隐藏的感觉，但是在今晚请不要猜我在想些什么。我不敢相信他搂着别的女人含情脉脉。 DJ 听我轻点放情歌， 不听我的眼泪就快掉下来。 DJ 我站在舞池中间， 你是陪着周围的爱真快乐。 DJ 听我轻点 你要我放情歌还是不要呢？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情歌还是不是呢 ？Hello， 你好。 喂 ，Hello， 马克。 嗨，你是谁？ 你好，我是大人哥。 嗨，大人哥，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的青春之歌是《古惑仔》的《友情岁月》。 友情岁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吧。 其实刚刚前一段就是。 发生什么事？大人哥， 是 好，前一段就是怎么样？ 没有，我说就是我刚好也是6月的时候要办婚礼 哦， 然后对，然后其实我还要顺便谢谢马克，就是之前我其实有在 FB 上有放一个 RSVP，然后那个时候马克有来就是恭喜我这样子，然后对， 哇， 被马克给恭喜到，所以感觉到非常幸运。 六月份，你还是没有讲友情岁月跟你的那个结婚有什么关系？ 哦，是，然后那我高中开始就有一群非常非常要好的死党，然后我们高中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唱歌，然后那时候就是正值风靡古惑仔时期这样子，然后所以那首歌是我们每次唱歌必唱的歌曲这样子，然后那最近也是因为要结婚了，然后朋友们也就开始担心说走入家庭，大家会越来越少有机会聚会这样子。 哦。 对，然后所以就突然想要点这首歌，这样 纪念一下友情。 是 那 男生的友情， 他会出现在你的婚礼歌单当中吗？ 喂，不好意思，没听到。 他会出现在你的婚礼歌单当中吗？ 也许可以， 也许可以。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好，谢谢马克， 再见，大人哥， 谢谢，拜拜。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阿妹妹的 DJ 请别放情歌。这首歌的 reference 的原版应该就是当时的 Spice Girl 那首 To Become One， 非常 essential， 非常的想揉自己的身体的感觉。今天你要我放情歌还是不要放情歌呢？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欢迎打电话给我0223639955，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吧。 青春之歌 送给即将要结婚步入礼堂的大人哥，大人哥的友情岁月。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天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Hello， 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 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新店的 Jerry。 新店的谁 ？Jerry。 Sherry 吗 ？Jerry， 男生的那个 Jerry。嗨、Jerry。Jerry，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现在想要点的是周渝民的《爱你一万年》。 哈。 对，那主要是说，这个《爱你一万年》原本小时候都是听伍佰唱的嘛。 哈。 伍佰有很多歌都是很红到现在，很多80年代都还可以唱。对。那主要其实这也不算是我的青春之歌，就主要说小时候都常听伍佰的歌，然后加上这一首歌比较就是属于那种告白的歌，就是觉得很浪漫。对，然后之后周渝民又拍了一个比较诙谐的版本，然后唱了这首歌。我觉得因为最近刚好跟女朋友前阵子也是有讨论过结婚这件事，然后又刚好最近吵架了，我觉得说这既是我的青春之歌，也是我想要跟她为他点的一首歌啦。对， 那等一下你就是挂掉电话以后，你会马上传讯息给你的女朋友，告诉她赶快转飞碟来听吗？ 她其实她每天上班都在听飞碟啦。对， 你要不要确定一下？我觉得这种事情墨菲定律，就是有时候你觉得她每天都在听，就说她今天就突然被叫去开会或什么之类的， 那真的是命运了。 哎呦，就是不想要破冰就对了，你就是想要他自然而然这样现在听到说是 Jerry 好像是我男朋友这种，你也不想要打电话就是或是传个讯息说听一下这样子。 对对，就是期望他现在可以在那个电台前面听一下，我是你男朋友这样。 也就是说其实你不想要主动低头，你想要他听到以后就跟他说那个人是不是你，然后你们才可以破冰吗？ 也没有啦，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就是有点 尴尬的状况。 你说现在哦？ 对啊。 好的，爱你一万年，送给你。 谢谢马克。 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 Jerry？ 不是你的 Jerry， 你的女朋友要叫什么呢 ？Jerry 要点给 Alice。 Jerry for Alice。好的。 谢谢马克，拜拜。 拜拜。 青春之歌， 子子周渝民，爱你一万年。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你好。 喂。 嗨，你是？ 哦，我是台北的阿瑞。 阿瑞，阿瑞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点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哎呦，怀念什么？来说说。 哦，其实这个是以前在学校社团的时候，然后是吉他社，然后我开过这首歌，然后因为社团表演之前都要先验收，然后那时候验收的时候，验收的人说你唱成这样，我干脆随便找个台下的人来唱都比你好。 太狠了吧。 对，然后所以我印象超深。 那你自己觉得呢？你自己有觉得你唱得这么糟吗？ 当时听到的时候也是这样想，说我唱那么烂嘛。然后后来就发狠的练。然后最后当然是有比一开始好了。对，所以可能当时真的没有唱很好吧。 好，落下了非常非常。可是你现在在听到这首歌，你不会有那种愤怒，或是就是羞耻，或者是不想面对的感觉，就对了。 是不会啊，因为反正其实验收的人跟我交情很好，所以才会说这种话吧。 OK， 现在还是朋友吗？ 对，现在还是朋友。 好的，待会送给你们。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刚刚为什么会问他说，就是你现在在听到这首歌，不会有种哎呦，或我希望再也不要听到这首歌的感觉呢？因为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然后因为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就是念广电系嘛，然后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就参加，当然就是广电相关的营队。然后这个广电营队呢，那个时候就有一门课是要拍一支 MV， 然后你自己选你要拍哪一支 MV， 然后当然一组一组的。那个时候选出来，我还记得是陶喆专辑里面的，那首歌叫 Angeline。对，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只要听到 Angeline， 我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觉得哦天哪，好可怕哦。然后那个拍出来的 MV 成品，我应该再也没有放进 VCD 里面看，可能被我丢掉了。 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

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少年的呀，代志大条啊啦！ 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哎呀，你这双手啊，是注定要干大事的命了。但是，需要磨练一下。先买一台中华凌力手牌车，一手方向盘，一手换挡，打通任督二脉，轻松干大事。 哇，是这样吗？ 当然啦，现在试乘还送 Q 版合金车哦。 上杯上杯啦！ 什么代志？请个这欢喜。 大伽妈炸好蜜，即马是食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伽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跟大伽妈做伙食好蜜，有保庇平安更顺利。 拜拜共好蜜，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不做世俗的牺牲品，在他的音乐里，请你随意。唱作精灵苏运莹全新专辑《幻》，率性单曲《在这里，请你随意》，索尼音乐与梦想当然奇幻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锦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想自由飞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是你挑选的，我脾气坏，你帮我改，叫我变得柔软。你只希望能够有一天穿我为你洗的衬衫，但是现在你突然离开，会不会真的太快？小洞是你给的，耐心是你拉长的，不怕依赖，只怕孤单，我你最最明白。谁规定我一定要勇敢，硬着说不怕没有爱，但是现在你突然离开，我的生活谁来管？少了你的我该怎么办？少了你的我怕我变坏，谁跟我吵吵闹闹，谁让我觉得骄傲，一个人有多悲惨你知道。少了你的我该怎么办？少了你的天该怎么来，你我的甜蜜暗号，今后将没人知道，只有在我的心里天天听到。 少了你我该怎么办？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的青春之歌，大家少了大家的青春之歌，这个小时该怎么办？0223639955 2363 9955。 耐心是你拉长的，不怕依赖，只怕孤单，我你最最明白。谁规定我一定要勇敢，硬着说不怕没有爱，但是现在你突然离开，我的生活谁来管？少了你的我该怎么办？ 不能少了你，不能没有你。Hello， 你好。 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莎拉。 嗨，莎拉，莎拉，今天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想要点五月天的《疯狂世界》。 哎呦，有什么故事呢？ 没有，因为那时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正要考高中。 哼。 然后那时候就是每天被老师胁迫，就是一定要在学校念书。 哼。 然后我们就会趁老师就是出去吃饭或什么时候，然后就大家就会在那个就是教室里面，然后播那个 CD。 嗯， 不是，是播录音带。 那个时候还是录音带吗？五月天还有出录音带吗？ 有有有，他第一张专辑有录音带跟 CD，但是我们只有录音带。 嗯， 然后就放，就是放那个歌，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在教室里面就疯狂的玩乐，然后等到。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人站在门口看，就是老师快回来的时候，对，老师快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把音乐关掉，然后所有人再坐回位置上，然后假装念书这样。 天哪，好像我以前就是好为你送上疯狂世界。 对， 好的，谢谢你。 好，谢谢，拜拜， 拜拜。我们就来疯狂一下吧。那就刚刚他讲的，很像我以前就是。以前我们月考的时候都只有半天，然后半天呢就是中午就回家嘛，回家以后应该那半天还要准备明天的考试，可是那半天我觉得很疯狂的在看电视，然后要干嘛呢，也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想说哦，下面那个大门开了有声音，会不会是我爸呢，会不会是我妈呢，然后一听到那个声音赶快关电视，然后就冲回房间里面看书，看书，看一看以后发现，哎，已经过了有点久了，还没有开家里的门。哦，那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再回去继续看，然后就这样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来回折返跑，折返跑，最后还是会被发现，因为以前的电视哦会热热的。 我好想想被逃离这个疯狂的世界，如果是你发现了我，也别叫我忘归。 Mayday 五月天疯狂世界，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很多人都跟我同样的遭遇，觉得为什么妈妈都是侦探出身的吗？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要去摸以前 CRT 印象馆那个 TV 电视？哎呦，热热的，刚开过哈，你是不是偷看电视？然后一直说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啊，今天演什么？然后就开始讲，就被发现了。 I'm afraid of the dark, especially when I'm in a park and there's no one else around.I get the shivers. I don't wanna see a ghost. It's the sight that I fear most. I'd rather have a piece of toast. Watch the evening news. Life, oh life, oh life, oh life. Do do do do. Life, oh life, oh life, oh life. Do do do. I'm a superstitious girl. I'm the worst in the world. Never walk under ladders. I keep a rabbit's tail. I'll take you up on a dare. Anytime, anywhere. Name the place, I'll be there. Bungee jumping, I don't care. Life, oh life, oh life, oh life. Do, do, do, do. Life, oh life, oh life.The only one. Life indeed can be fun if you really want to. Sometimes living out your dreams ain't as easy as it seems. You wanna fly around the world in a beautiful balloon. Life, oh life, oh life, oh life. Do do do do. Life, oh life, oh life. 飞的联播网 App 上面的大家好像差不多同年龄层呢，就是那个电视儿童的经验，电视儿童的童年回忆差不多，让我不禁好好奇哦，现在有孩子们，现在有小朋友的爸妈们，就你们的小朋友现在可能国小，不管是小一还是小六或是国中，他们现在有在迷电视吗？有在看什么吗？还是只是因为那个年代我们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不像刚刚那个新闻上面听到那个 Netflix 嘛，对不对？不像什么东西你就可以随选，我们那时候一放学每一天就是一定要在固定的时间在固定的地点然后看到那个东西我们才能看到，不然就会错过，就是错过了。刚刚听到有人问说这是不是一首日剧的主题曲， That's right， 深田恭子，唐本刚还是光一啊 Too Hard， 但是对于我小时候我家里没有第四台的我也是跟不上这种第四台什么日剧话题的，跟不上。 想见面。

Wrote some songs about Ricky. Now I listen and laugh. Even almost got married. And for Pete, I'm so thankful. Wish I could say thank you to Malcolm. Cause he was an angel. One taught me love. One taught me patience. So grateful 来自 Ariana Grande， 本周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是 Ariana Grande 周，请问亚历安娜2019年新专辑的名称是什么呢？不管你要回答中文还是英文都可以，欢迎你可以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答案再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下周呢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专辑的周边赠品一份哦。那当然传这一次简讯就要花掉10块钱，这边温馨提醒一下啊。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打电话又不说话。不是 Macchiato Grande， 不是 Frappuccino Grande， 它是 Ariana Grande。听到这首歌曲 ，Thank You Next。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是来自郁可唯的新歌，叫做《三十而立》。不过这个立不是站立的立，不是孔子的三十而立，这个立是 Thriller 恐怖的，诶，对，它也叫站立耶，两个字完全不一样的写法，但念起来差不多，站立站立。好，这个立就是屁屁叉的那个立，到三十岁了怕怕。今天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三十而立，四十五十六十都不用怕怕，反正你就是你，你就是最美好的那个你。关掉自己一直在批判自己的声音，然后告诉自己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是欧马克，我们明天见。 未来不是毫无打算，但投资总是大赔小赚。想起女友快分手一年，曾经两个人一盒饭也浪漫，汽车静静搂着要抵挡风寒，携手打拼从无到有多温暖，但疼女儿的人才不怎么看。他走过三十越来越恐慌，怕姐姐把是妥协，眼神没火光，跟一切不屑的人那么像。怕同学名片个个都响亮。 想起年少轻狂，说自己想飞。马几下临风飞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彼此将就的人背靠着背，无话可讲。 音乐全主打。 一年365天，每天都要凯蒂佩瑞。百大男神 DJ 杰德首度携手流行天后凯蒂佩瑞，发行首周超越2000万次点击。请听环球凯蒂佩瑞 DJ 杰德最新冠军单曲 365。